我想起一本书，就是刚才有讲过下周雷写一本写作家国以外那本书，讲两点其实到现在都很凝固。第一点就是中国虽然未正式做过一个殖民地，一个半殖民地，但一直都受到中国里面的一些殖民压迫，但是中国人要去抵抗是难的。因為你不是好像印度人可以以非我族類的那種 language， 很容易散播。 但是這個很重要的。 反正剛才你說的那種外敵的一點，跟住他第二點就是香港和中國過了那麼多年其實已經是兩個地方，兩個世界，理論上是應該要更加強調中港區隔。但是香港很難做到這一點呢，原因是因為很多香港內部的人有一種大中華的情意結，會信了那種血緣的神話，所以令到那種區隔比較難做。這個就會即幫助我想究竟民間史觀出現了問題會不會跟這個原因有關。 我覺得有個分別是什麼呢，我看過英治印度或者 The Making of 這個 馬來西亞，即這些是在英治殖民地之後所創建的國家。其實印度都不是一個這樣的 modern 的 nation state 來的， 是很散的， 是一個是是是 是是英國人來之前 到現在 都是一種 很散的， 很散 的, 很散的。 其實馬來亞和這個印尼都 是, 是, 是都是那些蘇丹 60年代才有 一種 這樣 的土皇帝的管治模式來的。但是呢，我覺得其中一樣東西的分別是什麼呢，英治印度呢和英治香港呢，它在文化上面呢，我覺得在一個強勢的中華文化下面，英國人是沒有在那個教育體系各方面是進行一個文化上的殖民。 沒有啊，沒有啊。 但你看到的 即是簡單的字就是奴化教育， 不是奴化教育，但你看到印度人到今日的上層社會裏面，他最精緻的維多利亞式的茶具，那些下午茶，你去過印度有錢人家你就知道，那些是完全是當年十九世紀英國上流社會那些儀式， 跟香港都近似， 那種講究， 那些茶具，那種講究，那種精英。第二，寫出最好的英文，你留意一下，為什麼這麼多印度的作家，包括南非的這個奈波，其實是印度人來的嗎？為什麼他們會寫出這麼好的英文呢？ 因为成全了十九世纪的英国嘛。 英国在印度的上层社会是的而且确进行了一种文化上面的灌输，是令到被殖民，其实和殖民是一种的，不是只是奴役和武力的关系。我觉得英国帝国主义最大最黑人憎的地方呢，是令到你心甘命底去臣服于他嘛。呢下先撲街，對中國人嚟講呢下先撲街。 我哋以前只有同化呢個 concept， 而家你話 以前 係 modern 同化， 我哋去同化苗族啊，係苗族臣服於我啊嘛。所以今時今日佢冇辦法接受有中國人臣服於一個更優越於中華文化嘅一個文化體系。 但就算同化都，台灣學者陳培峰有一個好有趣嘅 framework， 就係講緊你可以同化於文明，但不同化於民族。他說當時日治時期的台灣人就是這樣， 正正因為沒有了這條根，所以你留意一下，由1950幾年開始的中國的香港的教科書，我相信應該研究一下的。第一，香港在金文泰年代是仍然堅持用古文的， 是 這種傳統主義在中國， 原因他是想拿古代中國的學問來對著 已經消失 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 那種民族意識。 我們小學我和阿湛的年代有一科叫赤讀， 是 沒有的了，抗戰未沒有的了。赤讀是什麼呢？學古文的赤讀的意思就是寫封便條給阿爸回報我們讀書的進度， letter writing， 是簡單的，但是有意思的，它是一個文化的洗腦的過程來的，包括呢去探病都要寫信的，要問準個病友准不准跟同學來探你，留下一個便條給他。 赤讀 是叫做 赤讀， 我相信我 有尊卑，其實是啊，有尊卑 稱呼， 是有稱呼，有下款， 中國 是文言文來的， 是 文言文來的。我記得我們要背的，那時候接奉嚴語，嚴即是父親，即是我收到父親的信，憤悔周詳，即是你在封信里面教导我，自当谨记于心，力求上进。 其实是一种价值， 我最近读书的进度是怎样， 是 modern format。 你想想，怎么会在70年代，我1971年读小学，在殖民地的香港，我们的政府的部门现在是倒退，叫政府总部，学了共产党，以前叫政府合处，你看到的现在在雪厂街那里，叫政府合处，彭定阿陈方安生的 office 叫做布政司，布政司呢个 啦，布政司系清朝个名啊， 明朝啊， 明朝添啊，我以为清朝啊，布政 管就清朝 啊， 系啊，差管就清朝，布政司叫做。你谂下，即系嗰种传统主义喺英治下边嘅传统主义一路遗留落嚟，然后跟住你见到我哋嘅中史嘅课程， 總有那些新亞書院以前在龍普道畢業那些受錢穆那些，我老師就是那種了，寫比本歷代政治得失，即是錢穆的，在你初中的年代已經給你看，即是我覺得是那個文化流亡的精英，是一路將這種國族中華文化意識傳遞，我覺得不是殖民地的問題，亦都不是共產黨，我覺得，而是反而是民國時代的一班流亡香港的知識精英，在49年之後。 不要補充一件事，其實國民黨、共產黨呢， 國民黨都是 大統一、大統一精神的， 你可以這樣說， 這個是基本盤，對香港政治認識的基本盤。 蔣介石掌權南京十年的國民黨呢，是民族主義政黨來的， 是， 所以這種由國民黨所塑造的民族主義意識呢，是一路在香港傳承的，我覺得是， 就算你不是左校，你是其他學校都是的， 教會學校都是， 都是叫自己是中國人，當時是中國人，當然是這樣說。 你看到幾件事呢，在我們那時候來講是有影響，第一就是所謂保釣運動，是就是我們之前了，上一代了，就是這個在海外發起的保釣運動， 由1971年開始， 1971年開始，跟著就中文運動，是這種全部都是跟國族大中華意識有關的，我覺得，跟著就大學 中文運動，我看跟務實是有關係， 我覺得不行，我覺得是一種反殖的意識，因為它要中文合法化嘛，成為官方語言嘛，跟著就到什麼呢，應中關社，在大學裡面學生運動了， 迎中關社國粹派教， 國粹派的所謂認識祖國、關懷社會，我不知道什麼迎中關社，總之呢，這種這樣的一路的傳遞的意識呢，我相信呢是到今天在學校裡面呢仍然是一路傳播的。 好了，我又問回一個問題，即是民間沒有做到，有時呢政府的意思呢民間未必接納，我們看到世界上很多有地方呢，譬如說官方的歷史書，中學主要是中學教科書，是可能沒有講到的，但學生第一就不是死的，不是蠢的，100個有一個拿 去找另外版本，已經 makes a difference、okay? 但似乎香港呢、人呢就對歷史科是特別沒有興趣 的，但我覺得第二個原因是 特別沒有興趣的 not today、okay? 以前我們那個年代大部分人都對歷史沒有興趣的， 第二個原因我覺得是跟傳媒有關， OK 你說， 因為你想想現在除了教育之外影響人類的想東西的方式、接受、等等，我覺得傳媒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傳媒呢，他們你想想我們翻來覆去拍的電視劇最多是什麼，金融小說嘛、金融小說就是大中華交的代表來的， 還有避開政治的嘛 你看看天龍八部裡面的喬峰那種痛苦，你就知道他身為一種割裂的中華交，那種痛苦又是遼國人薛丹人，是吗？即是你想想《射雕英雄传》，你说《射雕英雄传》不是国族意识的灌输吗？ 也绝对是啦。 是吗？如果今日五族共和，为什么蒙古人是这么 邪 恶啊？是吗？为什么这个赵明是妖女啊？是吗？即是这些是完全政治不正确的，其实是。为什么我们还讲吴三桂是汉奸？你看韦小宝是。怎样刺杀？怎样去剪了吴应熊条章？是吗？这些不是教科书，我觉得。但是通过流行文化，通过传媒，其实也是 promote 一种大中华意识。这种大中华意识是跟那代人的视野有关，譬如金融、这代人。 我要这样 说。他们没有本土意识，你问我金融这代人是没有本土意识的。 客观效果这种世界观其实跟中国官方是比较接近 的。你看 所以现在抗争这么辛苦，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这样呢还要你我阿細兩除了話係四九年呢個國共內戰走來香港呢班大陸精英之外咧，仲加個因素就係、是、經歷個抗戰，早一代經歷個抗戰，佢哋記得嘅 story， 佢哋嘅感受係喺日常生活，除咗學校之外，日常生活同埋電影裡面反映。 嗱，呢個我明白喎。錢穆寫《國史大綱》係諗住中國亡國嘅咯。嗰陣時佢喺西南聯大已經撤退咗重慶，已經係抗戰最慘淡嘅時候，美援又未到，咁咪寫《國史大綱》。所以點解要啲人知其一不知其二，淨係話錢穆寫咗一句要對中國歷史文化要抱持温存一個敬意啊嘛，温情同埋敬意啊嘛。點解咧？就因為佢知道中國文化會滅亡。喺咁嘅情況底下寫呢句嘢噶嘛。所以我就嗰種你講得啱啊，阿湛就係話南來嘅精英係經歷過抗戰嘅精英。係 啊，經歷過抗戰 嗰種嘅民族意識咧，係比我哋強嘅。 係因為佢 即係我哋嘅老師啦。 他這班人的腦呢再教下一代，再教下一代呢是有些渣傳的、okay? 即我覺得人的資訊呢是怎樣來呢，除了學校之外呢就是、第一學校，第二傳媒，第三你親朋戚友，由這種方法 係依種咁嘅渠道得翻嚟嘅，所以學校唔係 isolated 嘅。咁可能你覺得好悲觀，唔出奇啊，即係中史個課程改革。但我又覺得就話睇兩個問題，但係香港人有對歷史有幾多興趣？此其一。第二，睇一個學生個本人係乜嘢，係咪淨係學校教乜差呢？你就照單全收。 但你當你的意識形態是受到影響之後呢，就算你有 Google 你都不會去看那些東 西。那就看一個人的究竟。 我又不是完全悲觀的，即正如我剛才說管治不是純粹是政府裏面的精英至上有去帶動的，即譬如現在說的世界觀，如果你見到個問題，不要等政府做，然後每一個人盡自己的能力去寫多些東西，去改變這一種世界觀，這個是民間自己可以做的。 但我覺得越來越個空間越來越小，當自決都成為等於港獨嗰陣時， 仲有啲時間空間嘅， 好短啊！我諗，即係話佢嗰個嘅嗱，好簡單，我成日舉個例子，大清帝國嘅崩潰啊，其實係造就咗兩個地方嘅異端，一個叫台灣，一個叫香港。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係成個帝國嘅異端嚟嘅。嗱，帝國除咗佢個軍事強勢之外咧，其實佢都係要意識形態嘅強勢嘅，其實。但是因為它崩潰了嘛，所以變了香港就在這個過程裏面，它由異端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城市。但是在帝國重建的過程裏面，它一定要將這個異端剷除， 是 這個是宿命來的。我覺得台灣因為它隔江而治，因為多謝史太林這個真的因為抽調了軍隊去打韓戰，結果古寧頭戰役戰敗之後，共軍第三野戰軍就去了 送了人命去這個北韓了，就自此就隔江而治。台灣事實上已經是一個獨立主權國家，事實上這個不容否認，就算你是中華交都好，是吧？人家有自己的政府，有自己的軍隊，有自己的 passport， 他還有什麼除了一個你說國際認可之外，是吧？只是差那一步而已。好了，跟著你香港就是沒有台灣的條件。香港過去借的是什麼呢？我覺得就是好像彭定康所說的一種道德高地，我哋代表西化，代表現代化，代表國際化。然後1979年中國走出嚟嗰陣時候，鄧小平都話要在國內多做幾個香港。我最記得去遼寧見到嘅80年代所謂現代化嘅代表係咩呢？就係、是、將灣仔嘅旋轉餐廳再複製一個。 係，咁全國其實有好多地方都係 有好多，包括深圳都係，因為佢哋啲表叔嚟考察。 嗯， 最重要就是上去那個旋轉餐廳那裡吃自助餐，然後就成為這個香港現代化的代表了，80年代。現在問的問題我覺得就是，究竟在一個帝國重建裡面，我們選擇的是去影響這個帝國的重建的過程，希望它更加除了經濟多做幾個香港之外，在文化、政治、社會層面都可以採納香港經驗， 呢啲係你主觀願望。 Yes， 呢個我哋嗰代嘅， 你覺得會唔會啊？ 主觀願望已經 finish 啦，我覺得。當中國模式出現嗰陣時候， 去到呢一刻已經 玩完 嘅啦。一套諗法 不 過咁 係唔 work 噶啦，我覺得 係唔 work。 所有嘢， 因為佢覺得係世界同我接軌， 係啊， 係你插個插蘇埋嚟，我係埲牆。 物亡國恥嗰種民族意識已經去到一個好膨脹 嘅。佢膨脹嘅原因，佢唔係話佢信啊。而是他沒有 tools 去管治一個這麼龐大的國家， 所以就一定 要用這個可能合理。 他當然不 信他信的利益， 樹立愛的利， 原因就是因為他學了普京模式。普京模式中國的最大民粹的公因素是什麼呢？就是民族主義。我覺得 輸出內部矛盾， 輸出內部矛盾，現在就是要 create 一個港獨來去團結偉大的民族復興故事。因為香港正正就是偉大民族復興故事裡面最方腔走板、最撩到佢、最痛處。很多人覺得你要宣誓咁小事，點會勞師動眾啊？其實你唔明白，狗尾都可以令到只狗好痛苦嘅。 哦，當然知啦嚇。 所以呢種 香港一路都有咁嘅地位嘅，其實係。所以點解佢要用咁嘅獅子撲兔嘅力量去做呢啲嘢？所以我就話我都替你擔心啊！如果第三本書一路寫落去嘅話，第四本書一路寫落去嘅話，就嘈到時已經立法會冇曬呢個。自決派乜都冇曬嗰陣時候，就係學術界噶啦。 啊， 嗯， 我覺得係， 呢種悲觀睇法，某程度答咗你之前問嘅一個問題：彭定康講嘅有冇盲點？即係佢講法就係話，啊，我哋呢一刻淨係專注於淨係講民主化，唔好講自決等等嘅本土語言，咁我哋就會比較易可以爭取到我哋想爭取嘅，係咪咁樣咧？即係諗下中國落閘去縮窄香港可以講嘅或者自己存在嘅空間，唔係今日先開始，唔係今日講中國夢先開始。其實佢 Q&A session 有講過，1958年。中共即係周恩來同英方好清楚講，佢哋唔希望見到香港變成另一個新加坡，可以行上自治之路。 所以其實佢呢個意識係好強嘅。當時要求剔出殖民地，記唔記得？喺聯合國70年代提出，唔好似喺波蘭提案定唔知乜鬼嘢嘅。係，所以話馬文輝係先知嚟，佢就成立咗個聯合國協會啊嘛。係 啦，跟住趁快啲搞， 就趁共產黨未搞之前，快快脆脆就實現呢個非直化啊嘛。成 立 香港係一個 就喺度講話要羨慕新加坡，係 啦， 一個獨立國家。 就上尾就變成海德公園嘅阿伯，70年代仲喺度講啊，80年代初仲喺度講。 但是会不会讲出来，你说马文辉年代都是这样，现在都是这样，会不会在什么有什么的人民，有什么的市民，有什么的政府呢？ 我再讲多个 case， 即是不讲香港。 除了是你说中共或者港府或者周庸做之外，其实香港人需不需要负责？ 我繼續講翻即係彭定康嗰種講法先，即係你睇翻1989年蘇東坡，佢哋可以即係東歐可以和平演變，即係過渡到民主政制，唔係純粹民間力量，即係講緊自上而下嘅精英都有去同自下而上嘅力量去做一啲妥協。所以有本書叫 We the People， 佢發明咗個 term 係講 revolution 加 reform 變成另一個字就係 revolution。这个经验告诉你是什么呢？就是这种这么可贵的民主政治演变是可遇不可求的。 有， 其 实我告诉你，我们错失过的机会是1989年。是我觉得你问我望回转头， 你觉得那一刻要做什么？ 中国共产党不是一成不变，我觉得。当时中国的知识精英，包括香港很多的学生，都没有选择到跟中国的改革派合作。你記唔記得趙紫陽去到最後尾天安門廣場，温家寶陪住佢去嗰陣時候，佢已經落台。佢話：我來得挺慢， 慢啊！ 你們還年輕，你們要愛惜生命。 嗯、 其實嗰陣時佢已經冇權嘅啦。 嗯、 你諗下，當之前體改所、體改委嗰啲人去接觸學生領袖，叫佢哋翻去，叫佢哋宣布，當時吳以開係接受咗，而宣布撤出天安門廣場，就話要深化呢個嘅民主改革回去學校，但是柴玲即刻在廣場奪權，跟兩年前香港的雨傘運動是一模一樣。然後跟著柴玲的廣場指揮部就說要流血，就說要流血。當然你事後你看回芝加哥大學周黨寫了一本書，其實就是一個我們那個年代的政治學的、就是、大師，就是中國人的政治是要贏的全贏，輸的全輸，Winner take all。 所以为什么太平天国的内战死7000万人，为什么国共内战可以是长春围城，是饿死10多万中国人，是最惨酷的内战会在中国发生？为什么欧洲就算史太林格勒战役都不会死那么多人？是不是纳粹德国进攻这个苏联的时候，即我就是说中国人的政治，当然你可以很文化论去看，陶杰讲法叫做民族 DNA，但是亦都是中国人的政治里面是不会妥协的，我觉得。 咁香港而家民主进程其中一个障碍系好多嘢我哋都未清嘅，即系香港故事系啲乜嘢，连民主系啲咩，其实而家都唔同讲法。 会唔会即系关心同埋我哋叫 care 嗰啲人其实都唔系好多啫？你身边 你觉得系咪咁 啊？你喺正正系就好多人对呢啲嘢有兴趣啫。我想问你有冇行过工商管理学院或者其他嘅学department， 有几多少人？Care about it。 我仲記得2014年嗰時，嗰時都未有雨傘運動，即係同我朋友傾嗰時咧，講香港好悲觀，因為個個都唔 care， 即係呢種講法。咁但係又冇人估到，原來可以一爆爆到咁樣，係咪真係冇人 care？ 未必係。 我覺得 我反而覺得係 個 認知層面 因果關係嘅，即係邊個係因，邊個係果都唔知道。 歷史係咁嘅。 其實我覺得咁樣，我哋要翻翻去。社會分析、歷史分析，我成日都講，無論香港將來是城邦自治好、獨立好、自決好，繼續成為呢個特別行政區好，乜都好啦。你冇歷史分析、冇社會分析，所有嘢都係吹水嘅。我覺得 冇事嘅。 係啦，我成日都話，你要回顧翻咩咧？ 如果香港激進運動，我希望梁天琦去哈佛大學研究香港激進運動的時候，他要望翻六七十年代香港托派和司徒華的鬥爭的歷史。我相信這段歷史是很有啟發性的。為什麼當時托派慢慢會脫離群眾？為什麼最終會由司徒華去取代成為社運的代表？為什麼教協的路線可以敵披了香港民主運動這麼多年？ 嗯， 是不是？我覺得是跟香港人的 mentality 有關的。我跟司徒華臨終之前都談過，其實我覺得華叔一路以來其實他是不是很相信香港人。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他覺得香港人是不會付出。 哦，不過告訴你，可以發達的地方的人呢就不會付出的了。啊， 在富裕國家裏面， 歷史上國際金融中心呢搞革命呢從來都不會成功的。啊，即是你可以為更宿命的這件事，你比剛才那些說中共實行的國族主義這些。 我說多一句，我經常有個，我經常都會講這個例子，我的新加坡朋友就講笑這樣說，他說如果將新加坡和香港地理位置調轉，香港新加坡赤化的速度應該會快四五倍， 當然 了，所以又不可以太低估香港的抵抗力量。 我覺得香港的抵抗力量來自幾方面，我覺得不是在於激進主義的衝擊，因為呢香港和中國的微妙在於什麼呢？表面上中共很強大，香港很，即力量對比差距很大，但實際上香港在國際社會所牽動的影響力是不是新加坡可以比擬的。我覺得你看到雨傘運動，全世界的通訊社、戰地記者、重要的通訊社的記者全部是集中在香港的。其實當時第一個禮拜， 直播， 但是當時香港人 當時剛剛中國在趕緊外國記者走， 還有當時中香港人有沒有一個決心，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我覺得在第一個禮拜還有十幾萬人在金鐘的時候，有沒有一個決心去 make a change， 這個才是最重要。 我會這樣說，第一 不是沒有革命，不是沒有 reform， 也不是沒有令到整個政局改變的時機。當時我告訴你，你記不記得有一個禮拜所有四大校、八大校長的四個裡面落了去星期六晚，梁國雄指揮緊啲 好有五四運動 feel 啊， 呢個特首辦，跟住群眾檢查到政府抬呢啲 AR-15 嘅步槍入去呢個禮賓府，唔係特首辦裏邊，你記唔記得有咁嘅一幕喺檢查飯盒裏邊，抬緊原來打開係 AR-15 步槍嚟。你想想，如果當時香港人有決心，就全部五千人，當年菲律賓起義在 McCarthy 黃色革命，即是柯拉桑的時候推翻馬可斯那次，五千人。如果 在金融區 McCarthy 馬來西亞金融中心，其實 第一雨傘運動地方不是金融中心， 跟長毛去的有多少人呢？ 多少 所有泛民議員沒有出席，然後最終只有百零有都不夠。 我想又回到去，香港人的認知那種問題，可以解釋到為什麼好像香港人可能到這一刻都不是很知道究竟未來要怎樣做，但很多人都在說未來，即譬如這一刻有很多人說為未來打拼，但說的都是一些可能比較短視、比較 responsive 的說的身份邊界的東西。你有沒有看到一些論述是說你想著未來的香港應該按什麼標準去分配權力資源，你的理想的香港是什麼樣？ 但是原因因為他走不出，你明白嗎？我們向後望，我們還 是懷念後望都望得不全面，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我們沒有可能有效地學習過 去，我們還是懷念彭定康的女兒，彭定康的狗， 這個就是香港人看東西的角度或者是說新加坡就是說個單位大小， 因為一講就講到英治的時候怎麼好怎麼好，拿著龍絲旗那些人 沒有那種宏觀視野， 根本上都不知道英治是什麼。 冇嗰種比較， 我唔知攞住龍書旗啲人嘅部分邊度嚟啊！真係唔知道啊！ 因為你冇一種歷史觀，你冇一種社會分析。就算你話我要港獨都，我成日都問嘅，你都係要講社會分析，講地緣政治。 時間表係咩？你睇啲咩案例咁？ 係嘛？你睇毛澤東點樣由一個咁樣嘅第五次圍剿之後，變成係得個咁樣嘅，即係跌咁多匿喺延安，最後尾能夠奪取中國嘅政權。是吗？怎样借中日的战争、全面战争来去崛起？ 我又讲 这些就是历史咯。 即是雨伞运动两年前，即是各组运动，我有这样的看法。如果你说港独，即是如果去到本土意识最极端、光谱乱，港独其实任何独立呢，你面对一个非民主政权呢，你要考虑三样东西。第一，有没有血海深仇？第二，有没有民不聊生？ 第三，有没有周边战乱？ 地缘政治咯。 啊，呢三样嘢咧，香港暂时都未出现。啊，我唔知道有几多人中意港独啊，但系话如果真系有嘅话，啊，你讲。 我加到佢，即系嗰个认知问题，其实当年知识界。這種歷史社會分析的梳理都做得不夠多的時候，你很難期望一般人都有一種認知層面，有一種問觀 視。我覺得很容易就會變成兩個取向，我覺得一種就是我剛才說口頭用武，就是說一個口號式的港獨運動，到現在都是，我覺得第二什麼呢，就是所謂左膠式的社運，就是用一種文化哲學的概念取代社會分析， 抽空的哲學討論，完全不看案例，不看 context， 是跟 實際的社會環境，即是我們以前的人輕輕叫離地，我覺得不是，而是沒有社會分析， 這種的論述是會加強社會的無助感， 結果 更加容易趨向極權， 結果就是兩邊打來打去，但打來打去大家都覺得沒有出路的，所以我就說實際上是不是應該去，不是每個人都想去衝的，有很多學者、知識分子、大學生，就算是社會裏面的， 他們有更加多東西可以做， 有足夠的資源，是不是有更加多東西可以做呢？ 是啊， 包括 梳理論述已經 很 重要的，整 理好香港的歷史，我經常都說台灣整個只看到民主化的權，大家看不到整個公民社會怎樣跟民主化一起， 只是台灣意識論戰都沒有看清楚，現在近年六四悼念其實就是在走那條路， 台灣 中國結和香港結之間， 我記得我八十年代去台灣的時候還未解除黨禁，當時這個美麗島兩大派是美麗島和新潮流的論戰是什麼呢，就是是不是要通過選舉制度入建制，定是從社會運動去推翻國民黨政 府， 是公開辯論來的，大家冇嗱呢個新潮 流，即係和平議會路線， 即係呢個 或者街頭政治。 林逐水啊，即係新潮流嘅領導，當時同呢個美麗島系嘅大佬，即係呢個啊施明德啊呢班咧，黃信介呢班咧，係冇私仇嘅。大家係路線嘅辯論嚟嘅呢個，唔會話一開波就 X 人哋老母嘅，係唔會呢啲咁嘅嘢。你話香港有冇咩水平？我問大家。 啊，咁真係冇啊， 係咪先？ 真 係 冇。 你話入建制嗱，呢個就個矛盾啦。你入建制又唔宣誓，咁你點搞咧？而家就借勢發圍啦，俾人你話我唔入建制，咁我就喺出邊衝擊。 不過 咁你喺出邊衝擊嘅話，大家都有對話嘅喎，其實係唔係代表冇對話嘅喎？即係我哋而家就係叫做一種 Facebook 式嘅社運，未根本未進入個問題。 哦，咁 未進入嗰個問題嘅 Facebook 社運唔緊要，千祈唔好將 Facebook 完全等同 現 實世界，呢個係 terrible mistake。嗱，今日講咗好耐啊，即係。